窗外的雨，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思绪反复的把你想念叫做爱情。我好想证明从不在一起，我还是不能停止想你。我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再用手机写着爱你，假像是一节简讯叫做爱情。不需要证明对白很感情，我唯一想说只有我爱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小了小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正式发布2017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通行费收入超5000亿。深圳近日推出了电子临时乘机证明和遗失物品招领平台两项民生警务工程，未携带身份证的乘客仅需1分钟即可通过手机办理临时乘机证明。美国官方在亚利桑那州一家废弃的肯德基门店内发现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运毒通道，这条长约180米的通道位于该餐厅的地下室内。近日特恩波尔在自由党党团会议投票中失利，宣布辞职，财长莫里森将成为澳大利亚新总理。北京西城区人民政府面对面向市民报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西城加快推进4所民办园审批工作，预计新增学位2443个，缓解入园难问题。今年9月到10月，北京将启动全国第6次卫生服务调查，本次调查将更深入地了解群众健康状况、卫生服务需求、个人经济负担等就医感受。金马奖的初选结果近日释出，金马影后舒淇靠黄渤首度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有机会再提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我是云奇，感谢收听。 寂寞也无所谓。

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 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想见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在今年好像是火起来了，在中国好声音呢也有选手唱了这首歌。田馥甄从 SHE 的成员到现在个人的发展，在音乐的路上她活成了特立独行的大龄文艺女青年，秉持着一贯的歌手梦，用一首首励志的金曲唱尽人间悲喜，用独立而特质的歌声圈粉无数，在华语乐坛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属于田喜丽的音乐世界。 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小心沉睡